一方面咧就推行咗一啲所謂嘅利誘啦，又唔係淨係政府做嘅，咁包括咧就聯同不同嘅機構啊，包括咧啲地產商亦都係主動推出一啲單位咧，係俾一啲打咗疫苗嘅人抽獎啦。咁呢啲可以話係利誘啦。而今日咧特區政府咧亦都話咧就係佢哋會繼續咧就希望更多嘅機構啦、志願機構啦，同埋地產商咧，都可以一齊咧去做啲嘢咧，係令到更多人去打疫苗嘅。咁而特區政府亦都話咧，即係打疫苗咧，將來咧肯定就係你如果翻內地啊，或者係去外國啊、旅行啊、探親啊，都係必不可少要做嘅一件事嚟噶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即係喺政府準備咧，就係將來嗰啲社區疫苗接種計劃咧，就會運作到九月底啦。咁希望咧，市民咧就盡快喺呢個幾個月嘅期間裏邊咧，快啲去預約去打疫苗啦。咁剛才講到嘅一啲利誘嘅措施咧，今日咧仲有一啲新嘅講法嘅。咁其中咧就係希望就話以疫苗氣泡為基礎啦。咁由下一個階段嘅開始咧，即係大約係而家講緊係6月10日開始咧，就可能咧即係喺食肆方面咧再放寬啲，咁係同你有冇打疫苗有關嘅。咁例如係一啲 D 類嘅食肆啦，即係 A、B、C、D 嗰個 D 類嘅食肆啦，咁就可以放寬嘅。咁由而家咧8人咧可以坐到最多12人。咁嗱，而家咧就係規定咧嗰啲顧客咧就係要打咗一劑嘅疫苗啦。咁將來咧講緊6月10日咧就係12人裏面咧，2/3，即係8人咧接種疫苗就得啦。咁其他嗰4人咧，可以係未打疫苗嗰啲細路仔啊，或者唔適宜接種疫苗嘅長者啊，都可以一家人或者係即係成班人同台食飯。咁最多12人，係講緊 D 類嘅食肆，係講緊6月10日先至開始。嗱，其實咧政府就話，跟住落嚟咧，可能有其他更即係其他放寬嘅措施，咁就會同業界咧係去傾嘅。咁剛才講緊 D 類上限12人咧，就係講緊比較具體嘅一啲做法啦。咁之後咧，仲可能話譬如酒吧、卡拉 OK 咧，係可以增加同坐一台嘅人數啦，營業時間可以延長啦。另外嗰個地方嘅容量咧，客嘅容量咧就可以增加咁啦。咁但係都會同打咗疫苗嘅人數係有關嘅。具體嘅情況咧，政府就話會同業界商討。咁另外啦，嗱，仲有除咗話利誘之外咧，咁如果你真係堅持唔肯打疫苗嘅話咧，咁似乎咧喺未來咧，可能會有一啲嘢唔係咁方便啦。咁其中咧就係包括咧，政府就話啦，研究限制咧未接種疫苗嘅人咧，如果去地盤啊、圖書館、博物館、戲院、體育場所、食肆、學校宿舍等等爆發風險比較高嘅地方咧，就可能會有限制。如果你冇打疫苗，嗱詳細未講嘅，詳細係點樣做咧，或者係咪真係做咧，幾時先做咧，係未講嘅。咁另外咧，如果係喺學校、院舍、醫護地方工作嘅一啲員工咧，係可能要接受更加密集嘅檢測啊！如果你冇打疫苗嘅話，咁呢啲咧都係即係今日咧政府係宣布嘅一啲所謂疫苗氣泡放寬一啲嘅檢疫，但係咧就同時間希望更多人打疫苗嘅一啲措施嘅。咁嗱，大家對於呢啲措施又點睇咧？覺得咧係即係呢啲利誘係咪可以即係幫到你咧？係咪令到你都想打疫苗咧？大家又對於未來政府就好想大家多啲去打疫苗啦。咁大家聽緊嘅朋友都可以出謀獻策嘅喎，有咩谷針嘅妙計咧？嚇，仲有啲咩誘因咧？大家會聽到之後都好想去打針嘅咧？嗱，不如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聽眾問蕭叔叔三個字嘅英文發音有咩分別？佢哋分別咧就係焗爐啦、孤兒啦，同埋常常啊、經常啊。咁啊，呢三個字分別咧就係 oven、orphan 同埋 often。 咁啊，你見到串快嘅三個字咧，係有輕微嘅相似嘅地方嘅。我哋先讀一次先，焗爐我哋係 oven， 先讀一次，我哋再解釋發音嘅分別。跟住咧，孤兒咧，我哋叫做 orphan。而常常發生一件事咧，我哋話係 often。齋讀聽多次，聽住 oven，orphan，and often。咁聽到咧三個其實都分別都幾大嘅。Number one， 焗爐咧，我哋唔需要讀 oven 嘅，係 oven，of。就好似我哋讀譬如 other，OK， 另一個 another， 咁咧嗰個音讀埋落去咧就 oven，oven，oven。由於中間佢係 V 音嚟嘅，就 oven，oven，oven。譬如我哋可以話 to put the cake in the oven， 就係 oven 啦。好，焗爐。孤兒咧，我哋 orphan 咧，留意個響音，第一個音節咧，我哋一個 o 咁嘅音，後面咧 f 音嚟嘅，就唔使 v 啦。所以咧 orphan。第三個常常咧，我哋 often 個響音咧係 o。So oven orphan and often。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电话里面有呼吸系统的专科医生梁子超的。梁子超你好啊。 你好。 政府就提出一些鼓励市民打，即快点去打疫苗的一些诱因，怎样看呢？怎样看这些新的措施？ 我想是现在是鼓励人家打疫苗呢，其实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呢始终都是说，我们为什么现在是要做那么多措施呢？其实都是话要争取时间，希望个社区咧能够透过嗰个广泛嘅疫苗接种咧，能够建立好个免疫屏障咧，我哋然后先至可以放宽嗰啲咁嘅措施。咁但系有啲嘅问题咧，就有啲策略上，我谂系一个比较上大嘅问题系咩咧？喺而家呢个阶段咧，我哋成日都讲紧系第五波嚟，我哋会点做咧？这个我就真系唔理解嘅。因为你真系要喺呢个阶段最重要嘅系点样能够严防死守，防止第五波出现咧，先系重要。因为你未喺个疫苗屏障建立之前入边咧，你系放宽一啲嘅，譬如话外防输入嘅措施咧。其实好容易喺嗰度咧，系出现漏洞咧，系令到我哋社区系真系，譬如出现个第五波咧，这个系高度危险嘅。尤其是咧，影响到嗰个嘅病毒嗰个嘅传播嘅最大嘅因素咧，其实唔系即系话你究竟有冇打疫苗嘅。最大嘅影响因素咧，系嗰个人嗰个暴露啊，过去嗰14日至21日暴露喺个病毒嘅风险。由於喺好多高病發嘅地區咧，佢哋嘅疫情比我哋香港係嚴重1000甚至乎10000倍。就算你打咗疫苗咧，係減低6至9成嘅風險咧，佢哋喺嗰啲地方嚟仍然對我哋社區構成一個極高嘅風險。如果我哋唔能夠喺呢啲地方係做好我哋嘅檢疫，一啲豁免嘅都唔能夠減到最少，同埋喺一個絕對閉環式嘅管理下面嚟處理咧，其實係會為我哋嗰個輸入咧一啲變種病毒咧係帶嚟一個好大嘅風險。 梁醫生，我想問你，你頭先講到外防輸入或者豁免啦，即係你係咪認為有某啲環節係太過寬鬆？係邊啲環節？ 我諗嗰啲嘅疫苗氣泡，如果講到一啲咧係打疫苗嚟嘅嗰個檢疫嗰方面嘅豁免咧。或者我哋啲密切接觸者個檢疫嘅豁免嗰度咧，係要絕對小心嘅，因為影響嗰個本身，你嗰個嘅佢究竟會唔會係傳播咧？最大嘅因素係暴露嘅情況，而個暴露嘅風險入邊咧，可以係一個幅度咧，可以係過萬倍嘅。咁你實際上嘅疫苗就算減低咗佢哋個風險，係一個少量咧，譬如減低去90%先算咧，其實你對嗰個風險嘅影響係極微嘅。尤其是咧，如果我哋容許一啲咧係家居檢疫嗰陣時候咧，一啲打疫苗嘅人家居檢疫，而屋企又有長者嗰啲咧， 其實呢你可能呢會令到個長者係受到感染呢，而令到長者可能個生命受到威脅。 即係你係咪覺得而家有一啲家居檢疫嘅措施或者係外防輸入嘅措施係鬆得太快？係邊啲鬆得太快？ 我諗佢係有啲呢是俾一啲豁免人士嗰啲咧，我諗佢一定係要小心。就算啲金融界都一樣啦，嗰啲咧你唔能夠係一個太過一面倒嘅，譬如話譬如一刀切嘅咁啊，全部所有嘅呢啲咁嘅高層入邊咧，俾佢某啲人，你唔理又由邊個區嚟，你唔理佢哋從事咩活動，你唔理佢入邊啲點對點交通嗰度嘅感染控制做成點，你唔理佢開會嗰陣時究竟開得幾頻密，離開個酒店幾頻密。你如果樣樣嘢都唔理咧，你實際上好容易咧，有啲高風險地區帶個變種病毒嚟咧，好容易就好似台灣咁樣咧，係迅速滲入個社區度咧，係引致一個大型嘅爆發嘅。即係話你唔係話唔可以豁免，但你豁免一定咧係要去到一個比較少嘅一個最低嘅限度，即係容許你個經濟能夠係有效運作。同埋入面呢，你嗰個豁免呢應該有一個全程係有監管，就唔好似我哋去年六月嗰陣時候呢，喺一個冇監管之下入面嘅做嗰啲豁免啲船員喺個喺度喺香港交間呢，話叫點對點嘅交通，但你點對點嘅交通安排嘅時候，中間如果冇一個感染控制嘅處理，如果你去到一啲開會又去到一啲活動嘅場所，嗰度冇一個感染嘅控制，而嗰個病毒入面嘅好似而家廣州咁樣先算啦，十日可以傳到四代嘅。如果你根本上呢嗰啲地方冇一個感染控制呀，完全一個閉環式管理嗰陣時候，當你發現嗰度有傳播嗰陣時候，可能個病毒已經係廣泛散入咗個社區。 你覺得咁而家譬如話內地回港二成個措施係咪當中係嗰個防御嘅措施係咪已經足夠呢？嗰、那個檢疫嘅措施。 我諗內地嗰個措施，我諗我哋面對嘅最大問題呢，我哋當然可以跟內地嗰個風險評估，但我哋同內地有一個好大嘅唔同咧，就因為內地佢哋對於個居民嘅行動軌跡咧，佢哋有佢自己嘅機制啊、追蹤啊、監控咧，佢哋比較能夠掌握啦。而我哋係唔能夠掌握嘅，你話佢由邊條街嚟咧，我哋根本上咧係好難喺呢邊嘅口岸度我哋知道嘅。咁變咗咧，其實政府入邊咧，隨住佢嗰個疫情咧，開始係有啲源頭不明嘅個案喺一啲嘅陸續喺啲社區度出現咧。咁你變咗呢，要去睇睇入面呢，我哋需唔需要將我哋嗰啲嘅譬如話限制嘅區域入面呢，係適當地擴大到我哋能夠容易掌握嘅啲人。 即係你意思係咪話，即係香港嘅入境人員呢，睇住內地回港二嘅人，其實未必能夠肯定佢究竟喺邊個地方逗留過嘅意思？ 你唔知啊，因為我哋係唔同內地，我哋就算佢揸咩馬都好咧，你其實你唔知道佢實際有冇去過邊條街嘅，邊個區啊？你問題就話，如果我哋唔能夠掌握啲咁細微嘅資料咧，我哋可能係要將我哋嗰個監控嗰個區域入邊咧，適當地擴大咧，譬如去到一啲大區啊。譬如你未必變條街，可能成個荔灣區啊，或者去到甚至乎，如果你覺得有需要，可能去到一個市都可以嘅。呢啲可能政府要根據個風險評估，因為始終回港二咧係淨係話係處理我哋回流嘅香港人嘅啫，個責任同權力都喺香港特區政府度。咁佢係始終都要自己小心做一個風險評估，因為你係跟內地嗰個唔係無可厚非，但你都要肯定咧，你能夠有足夠嘅資訊，唔會係因為咁而走漏。如果你嘅資訊係唔夠嘅，你咪將你啲區域度擴大咯。咁其實你某個程度上，如果喺內地某啲區入面嘅係發現咗有啲咧唔能夠揾到個清晰嘅傳播鏈嘅個案嘅，你都可以考慮好似澳門咁，連嗰啲區域入面都要加居一個醫學監察啊，甚至乎檢疫都得㗎。其實我哋未必即係話係完全係一定係要跟足即係內地嗰個咁細區嘅一個嘅風險嘅安排，因為佢區域太細咧，我哋係冇可能掌握做，即係話掌握到佢哋嗰個行動軌跡入邊嘅情況咧。我哋可能係要將嗰、那個即係話個風險劃分咧，係進一步去咧係擴大，令到我哋能夠係有效咁防止有走漏咯。而家問題就話， 我哋最唔想见嘅就係内地如果能够透过佢哋自己嘅而家嘅封区同排查呢，能够控制好今次嘅变种病毒嘅传播。但调返转头有个个案係因为我哋嘅疏漏走入我哋社区，而喺我哋社区产生传播呢，呢个係我哋最唔想见到嘅情况囉。 係啦，仲有分几钟嘅时间，我想问一问呢，就是你刚才提到免疫屏障嘅问题啦，咁但係而家好多病毒都是变了种的，那究竟即市民要选择打哪一种疫苗，现在这一刻应该怎么考虑呢？ 其实我想呢，就算变种病毒，如果你讲的一个个人保护度来讲呢，其实我们现在所有那些的用的两只疫苗呢，其实个人保护，保护一些严重的病呢，其实它都是一个好的功效。至于你说那个本身入面，你说一些轻微的病症入面呢，大家可能是会有少少分别，譬如话嗰个即系话影响嘅轻微病症。但调翻转头咧，两者嗰啲一啲嘅轻微嘅副作用咧，都系有分别。其实睇翻你自己嘅个人入边嘅，你介唔介意一啲，譬如打完针之后有发烧啊、肌肉痛啊、个人好攰咁呢一两日，如果你唔介意嘅，咁你可以选择一个咧，譬如话保护嗰啲，譬如轻微病症都会比较会好啲嘅一啲嘅核酸嘅，譬如你伏必泰啲啦。但调翻转头，如果你系连嗰啲嘅副作用你都系会比较担心嘅，咁你咪打啲比较仲安全啲嘅一啲嘅灭活嘅，譬如话你系打科兴嗰只咯。咁其实大家变种病毒，其实我哋香港两只嗰只疫苗咧，其实系变。在全球數以億計人用的安全性其實沒有問題，只不過是我們初時推廣的時候呢，是一個推廣方面的失敗呢，而令到我們的長者是卻步。其實某個程度上呢，我們不能夠將責任完全給那些長者，而問題是我們自己推廣的時候是誤導了他們，以為他們真的說這些事有危險。 好，謝謝你梁志超醫生，我們聽新聞了，謝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对于当局会研究是否限制未接种疫苗人士进入食肆、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戏院和体育场所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有关措施预计会在第五波来临的时候考虑实施，并非现时实行。他又说，当本港接种人数足以形成免疫屏障，防疫抗疫措施将会考虑调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如果现时做足功夫，在新一波疫情来临时会较安稳，否则到时没办法，不是以分开类别处理，因为不想再见到好像去年一时开一时删，一时上学一时停课的情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现时第四波疫情已经结束，支联会不能够在户外地方进行六四悼念集会的理据时表示，就有关个案的公众游行和集会申请，警务处已经作出决定，而有关法定上诉已经结束，他不会再评论，亦都尊重决策和法定程序。他又重申不会评论一些组织或者个人什么情况之下违法，这个是依法办事的问题，行政长官不能够抽空地决定是否犯法，犯法与否涉及法律内容和证据作决定。至於政府希望在九月之前提高接種率，是否他為連任鋪路？林鄭月娥說，自己作為行政長官，每日的工作都是維護香港最大利益和市民福祉，並沒有考慮其他因素。美國總統拜登下個月將會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峰會，拜登表明会就人权问题向普京施压，又说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提到人权问题。拜登在特拉华州出席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并且发表讲话。拜登说和习近平交谈了两个小时，明确告知对方美国会为全世界的人权发声，因为这个是美国的本性。

啱啱見到有一間銀行咧，都唔係大銀行嚟嘅，不過就即係話要即係。都是要响应香港政府鼓励市民接种疫苗呢，就推出这个抗疫定期存款的优惠。咁如果你是要亲临攞住打咗疫苗的有效证明呢，去到任何一间分行出示这个证明呢，你如果做定期呢，就会有一厘的年利率，一厘的年利率上限就是20万港元。咁计咗条数呢，就是167元啦，咁实收嘅利息就系大概呢个数啦。咁系咪好吸引呢？咁大家觉得又有咩方法可以令到更多人去打针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同大家倾下嘅。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系就 系你好， 就我想问一样嘢， 系 你知唔知有基金咧，即系赔偿基金有10亿噶？ 是啊是啊， 即是政府有赔偿，你知不知道一毫子未赔过出去的？ 他要根据看到的报道就说你要去申请，还要去慢慢去研究，要批，都要时间。 我其实我都不太明白，特区政府既然人都挂了老衬，死了22个人了，现在还在这里争论疫苗究竟是不是跟疫苗有关，10亿的摆了在这里，一毫子都未赔过出去。你要点？你要啲死者点样去证明同呢个疫苗有关？其实可唔可以咁样咧？人性化啲好唔好啊？你又要推动啲人去打针。嗱，好简单一样嘢，我哋日有个人早上个礼拜有个日红姐姐打完之后，喺张床嗰度挂咗。OK， 但系问题就系冇得赔。 嗱，政府一路嘅讲法咧，就话而家死亡嘅个案咧，死亡嘅同疫苗冇直接因果关系。一路都系政府嘅专家嘅讲法， 唔係，我想知道一樣嘢，唔好理有冇因果關係。總之打疫苗第一針一個月之內，第二針14日之內。如果喺呢段時間死咗嘅，無論你又對個疫苗有冇關係都好，每人賠50万。就調翻轉，你咁樣你變咗咧，嗰啲工人姐姐咧就又可以推動佢去打。點解咧？人哋咁辛苦嚟到香港打工，你叫我打，我要冒險，冒生命危險。如果我死咗嘅，調翻轉我屋企人點樣啊？我喺菲律賓同埋印尼嗰啲屋企人點樣啊？但調翻轉嗰陣時， 政府咧，你有冇發覺政府近期咧就譬如今日咧都特別去講翻嗰個死亡嘅數字啦，就係話咧，即係同期冇接種疫苗嘅死亡個案咧，就每10万人54宗；接種咗疫苗嘅死亡個案咧，每10万人就2.9宗，其實係少好多嘅 嚇。即係你唔好，我想要人性化啲唔對啦。無論有冇關係都好啦，既然係你係想推動市民去打針。但是你要告诉市民知，告诉啲印佣姐姐知，工人姐姐知，喂，你真的有什么不测的，你都会最少有50万赔的。但是现在你要记住，我们全香港有30几万个工人，但是现在的接种率是很低的。为什么呢？我问过我自己的工人，他们不敢打，他不敢冒险，他很健康的。但是他说呢，他怕他自己有不测，他自己家人呢，即是有什么事的话呢，他都不知道怎 么办。 反过来的时候，如果可不可以退一步，既然啲錢擺咗喺度，你又要有個誘因去俾人哋去打，就調翻轉香港人到今日為止，你都真係好想人啲人想攞嗰50万嘅咩？唔係啊，要證明到之後嗰陣時候咧，可能一兩年之後嘅事。大佬，人哋嗰啲生活點樣搞呢？ 明白，多謝陳生嘅意見啦。嗱，即係都講多次啦，就係、是、政府咧一路嘅講法咧，都係話咧，即係成個專家委員會咧總結咗8宗嘅死亡個案啦，同疫苗接種係冇因果關係嘅，冇因果關係。另外24宗咧都係即係初步認為係冇關聯嘅。咁大家可能會奇怪，咁係咁啊打完之後死喎，咁嗱，即係直白啲咁講咧，政府其實佢嘅講法咧就係、是、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每日都有人死嘅，即係譬如話咧，就係、是、未接種疫苗嘅死亡個案咧。剛才講過咧，就係、是、每10万人54宗；接種咗疫苗嘅死亡個案咧，就每10万人2.9宗。咁唔係話因為接種疫苗而死啊，就係、是、喺死亡嘅人裏邊咧，有幾多人接種過疫苗咁解咧？嗰、那個比例咧，接種過疫苗嘅係低嘅。咁當然啦，呢、這個亦都有人質疑啦，就係、是、因為點解正即係？全港的數字會比較高咧，就是、因為有很多長者，咁佢人總係會有即係生老病死嘅，咁嗰啲都係會過身嘅。咁接種疫苗嗰啲人咧，就通常冇乜病痛先至去接種，咁所以個比率咧就係、是、低啲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啦，政府公布呢個數字咧，就想講俾大家知，其實嗰個意思咧就係、是、即係。 總係會有人咧係會過身嘅，每日都咁呢啲人咧，如果你話個人口有一半接種咗疫苗，或者七成、八成、九成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咁你聽到會即係接種咗疫苗而死亡嘅個案會越嚟越多嘅，咁呢個同疫苗咧就冇乜直接關係嘅，咁呢個都係一路政府想講俾大家聽嘅一個訊息啦。咁嗱，另外咧就係政府仲想即係希望咧就係鼓勵更多人去接種疫苗啦。當中咧就講到一啲嘅檢疫嘅一啲防疫嘅措施，尤其食肆嘅一啲管理咧就會喺未來咧就會放鬆。咁有好多嘅措施咧就話會同業界繼續傾嘅。好，電話裏邊咧就有婚宴集團行政總裁黃福華嘅，黃福華你好啊。 你好， 今日政府公布的即其中一个都比较确切的措施就是说那些 D 类的食肆，即是 ABCD D 类的食肆就会放松到就是12人一台，其中就三分之二的人是打了顾客啊，打了疫苗的话就可以，另外那几个人就不需要一定要打疫苗了。这个是比较确切的措施了，对于你们经营这些婚宴集团的嚟講咧，會唔會係一個好消息咧？即係營係咪營運好啲咧？ 啊，歐生，我覺得任何政府喺呢方面，因為而家嗰個疫情喺至少喺香港嚟講係比較舒緩咗之後咧，能夠放寬咧係好嘅。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係對，確實係對嗰、那個飲食業啊，或者整體經濟咧，一定有個帶動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要，但不過我自己個人咧，始終就覺得可能政府咧。因为首先我想你听到你啲听众都有啲係始终佢会觉得驚。其实我都自己喺先嗰几个礼拜呢都俾呢啲咁嘅负面嘅对于打疫苗嘅负面嘅消息呢係影响嘅。结果呢变咗我呢起码喺我哋公司呢我哋唔敢做任何嘢。当然亦都因为我哋试过有一个同行试过话有咩奖励啊，话如果你唔打就去炒你鱿鱼嗰啲咧，咁当然后来佢澄清咗啦，可能冇咁极端嘅。咁但系咧，跟住嗰啲负面消息出晒嚟，咁令到我哋根本系唔敢去做任何嘢，好坦白。咁变咗咧，即系而家我哋只能够希望整体嘅放宽嚟带动。咁我自己觉得系好唔满意嘅。咁我自己觉得政府。當然啦，我唔係想話咩都要賴曬，政府都要做乜，你要做曬佢。但我覺得有啲嘢，既然你已經有咁嘅勇氣，佢因為一單就已經可以封曬成個小區嚟做呢個檢疫，我覺得可能真係嘅，政府係要諗一諗咧，有啲工藝，即係話凡係同市民有經常接觸嘅行業咧嘅人士咧，真係可能你反正你而家有已經係要強制佢要檢測嘅話，係咪都可能要強制佢要檢疫要種疫苗咧？當然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話政府嗰陣時已經即刻講啦，話如果只要醫生認為呢個係公衞人士係冇唔適合。事實上我都認識有啲朋友咧，真係去咗之後咧，啲醫生叫佢唔好打，叫佢翻走，有呢個情況。咁我覺得當然呢啲係容許嘅，但我覺得如果政府唔做呢個果敢嘅決定咧，而留翻俾私人機構自己去做嘅話，好似我哋咁樣，根本都唔敢做。咁有啲 咁你意思係咪有一啲機構有一啲成日接觸市民嘅工種係要強，即係政府要強制佢哋接種疫苗咧？包唔包括食肆嘅員工咧？ 我自己覺得咧。我即係作為個人嚟講，我覺得應該嘅，就唔係因為就係純粹我食肆，因為你諗下啫嘛，即係你諗下，你如果做飲食嘅，你每一日入你嘅酒樓嘅人有幾多人？如果你做無論你做廚房又好，你出去做樓面又好，真係嘅，你好容易有一個群組，即係成為一個群組，你一個人都可以咁樣好多人嘅。咁你其實見到啦，你啲餐廳啊都可以一下可以牽連幾廿人，係咪先？咁我所以覺得，如果只要这个政府认为这个疫苗已经话了是那个危险度是这么低的。而你又肯去做到封城影响全个经济你都愿意去做。 会不会担心很多食肆的员工可能会很担心呢？可能他们都未说服到员工是真的这么安全、啊。 绝对同意，因为我们是正是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要我们作为私人去逼自己的同事去打呢，是非常之困难，都可以话冇可能。 即政府去做，政府去逼就比较方便啲。 唔系佢政府逼，而系话佢一定要讲边啲工种，因为你同太多市民接触。而同埋佢已经讲咗要我哋去强制你去检疫噶啦，检测噶啦，系嘛？既然你去到强制检测两个礼拜一次或者一个礼拜一次嘅话，点解可唔可以行多步咧？因为我都话啦，以我哋香港人。 因為以往咧都希望係用一個最平和嘅方法去做，但而家嚟到你今天咧，而家個經濟咧影響咗成年幾啦。咁同埋，因為我自己有少少擔心咧，最近我都冇嘅，我都覺得，唉，可能越嚟越好嘅。但你見到台灣啊，新加坡又嚟啦，咁你突然間會唔會有乜嘢？我哋尤其而家我哋個咁講，我哋嗰個接種率咁低。相反嚟講，你睇英國、美國，哇！嗰時美國咪一片哀愁嘅，係嘛？啊，一直打完條之後，你聽翻嚟話，哇，已經預備開翻啦。咁英國更加添，係嘛？如果唔係因為即係話有啲變種嘅毒株嘅話咧，我相信佢哋開得仲快。 我想問一下，咁你係咪覺得咧？而家即係政府話準備放寬一啲譬如 D 類食肆嘅限制，咁你覺得係冇乜意義咧？因為其實有好多員工都仲未打針，未肯打針啊。 係嘛？坦白同你講就係 yes。冇錯，係意思不大嘅。咁但係我哋雖然好客觀上，即係主觀上，好希望會發生，但係我哋知道係冇可能，因為點解咧？佢話要全保嘛。咁我點可以逼到我哋同事？但係我哋做過自己口頭嘅查詢嘅。咁我起碼有三成二嘅同事係願意嘅，佢哋係願意，因為佢都好煩啊！你我去兩個禮拜去打針，去檢測一次。 咁但係剩翻個三分一，如果佢唔願意，其實你都好難開到 D 類嘅喎，係咪啊？ 正確。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而家嘅苦惱啦。咁我哋係好想去，但問題冇辦法，我哋唔可以，即係以一間私人企業，我哋冇可能去逼我哋嘅同事。同埋呢亦都好坦白講，因為我哋呢個飲食行業呢亦都有啲幾多員工係個年紀比較大嘅。 係。所以都擔心個健康問題係咪？ 係啦，冇錯。所以我覺得政府喺呢個演繹嗰方面呢一定要加把勁，因為我覺得最近呢，當然呢最近因為有啲人去有啲有提供誘因啊，係有幫助嘅。但我覺得政府去點樣去令到我哋冇咁擔心，因為唔好講其他人呢，我自己可先前我幾個月我都會話喂，不如睇下先啦，而家好似唔係啲成效唔係咁高喎，但有咩副作用喎。咁你後來發覺咦唔係喎，證明曬出嚟完全同佢冇相關㗎喎。如果你都仲要去驚嘅話，咁真係真係冇辦法嘅喎，但係我哋眼睇咧就係我哋嘅經濟不斷咁樣，起碼尤其我哋而家大部分嘅你而家出街都見到嘅，個經濟仍然係完全未翻原本嘅。 明白，好，唔該曬你，黃福華，唔該曬。 多謝 黃福華係婚宴集團嘅行政總裁啊。政府今日嘅記者會度咧，亦都宣布咗一件事咧，就係一個即係電子針卡啊。咁就係話咧，就為咗方便市民咧去顯示針卡或者係已咗接種咗疫苗嘅二維碼啦。咁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咧，就會推出一個新嘅版本啦，可以儲存疫苗接種同埋檢測嘅記錄嘅。咁而智方便咧，亦都可以下載呢啲電子針卡嘅。電話裏面就有政府嘅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黃志光你好啊。 你好啊，嗰陣。 可唔可以講下呢個電子針卡係點嘅咧？係點用嘅咧？ 其實咧，響疫苗氣泡之下咧，我哋睇到咧越嚟越多市民咧需要攜帶佢嗰個針卡咧，就去譬如話去出席唔同嘅場合啊，又或者咧而家我哋都知道有好多機構咧就提供一啲嘅推動大家全城接種疫苗嘅一啲嘅措施啦，或者一啲優惠措施咁樣，咁都可能係要你證實咗你有一個接種記錄，然後先至可以攞到呢啲優惠咁樣。咁為咗方便市民咧去攜帶呢一個咁樣嘅接種記錄咧，咁所以我哋就推出咗一啲新嘅措施或者新嘅方法啦。其實而家咧，我哋市民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就有一個紙本嘅記錄俾咗佢嘅。咁紙本記錄本身都已經有一個便條咧，佢可以剪咗出嚟咧，自己攜帶。咁可以證明到佢嗰個接種記錄啦。咁亦都咧，如果係用開啲智能手機嘅咧，咁裝咗我哋嘅智方便應用程式咧，就可以幾時有需要嘅時候就可以下載一個電子版嘅疫苗接種記錄。咁呢個記錄裏邊咧就有個二維碼啦。無論紙本或者電子，咁呢個二維碼咧，其實就係好方便地咧，就可以確定到你個接種嗰個而家嘅情況嘅。譬如你打咗一針定打咗兩針咁樣。咁再方便啲市民咧，就話我哋將呢一個二維碼咧，就而家就建議咧，我哋可以擺埋喺我哋嘅智方便嗰個流動應用程式裏面。咁我哋新增咗一個功能，好似我哋一啲電子錢包咁，咁啊將呢個二維碼儲咗裏面。咁呢個功能咧，就其實簡單嚟講咧，就希望可以透過一個程式，即係用智方便用呢個安心出行咧，就可以裝埋你嗰、那個針卡去裏面。咁點解我哋會有呢個構思呢？簡單嚟講，就係因為譬如話而家好多時我哋去一啲場所呢，都會用安心出行掃個二維碼登記自己嘅出行記錄嘅。咁而呢啲場所可能譬如話有需要要你展示呢一個接種記錄 就愛嚟決定，譬如話你去俾唔俾話需可唔可以進入呢啲場所啦？譬如話而家我哋嗰個疫苗氣泡話，我哋去卡拉 OK 啊，或者去酒吧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要個客人都要接種咗疫苗先得嘅。咁所以兩樣嘢咧，其實都係方便市民嘅。咁所以如果佢係同一時間可以用個安心出行，又可以掃到個場地嘅二維碼，同一時間佢又可以展示到佢接種咗疫苗嗰個二維碼俾嗰個場所去確定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方便嘅措施咯。 有冇辦法去即係避免啲市民去盜用其他人嗰啲針卡咧？ 嗱，其實咧就有冇呢啲協助嘅措施咧？咁嗰個針卡本身，無論紙本或者電子，都係一啲個人嘅資料，好重要啦。咁希望大家都市民都要妥善咁保存好啦。咁至於話你用人哋嗰個針卡咧，當然無論即技術上面咧係做唔到話可以防止你用人哋嘅資料。不過個問題咧就係話用人哋嘅資料咧，其實咧係佢係構成一個刑事嘅一個犯罪嘅行為嚟嘅，咁我哋都唔鼓勵啲市民咧去咁樣用法嘅。 嗱咁喺譬如話我哋去嘟個安心出行嘅時候，咁如果裏面有電子針卡嘅話，係咪一嘟就知道你係有打咗疫苗嘅，定係要再嘟個第二個二維碼，定係一個裏面㗎？ 唔係嘅，唔係咁自動化嘅，因為原因咧就係話其實兩個唔同嘅確認程序。咁你用安心出行嘟嗰個場地嘅二維碼，就你自己記錄咗個出行。咁如果嗰個場地，譬如話嗰個營運商係需要查證你係咪真係有打咗疫苗，然後先至俾你進入嘅話咧，咁你就喺個安心出行嗰個程式裏面咧有個功能咧，就可以打開你嗰個電子錢包。咁你打開咗之後咧，咁你就會有嗰個接種記錄的二維碼 了， 咁而呢個二維碼都是之前你要自己儲存喺裏邊嘅，即係所有呢啲全部都是嗰個用戶咧自己自由選擇去做，咁佢想有呢個方便嘅，咁佢可以選擇儲存。咁如果佢話我自己袋住一張紙本嘅得唔得咧？咁當然得啦，咁佢咪用到時佢咪攞喺銀包攞另外一個紙本嘅俾佢檢測咯，咁樣。 係嗱，咁我諗即係今日林鄭月娥都有提過咧，即係其實大家都明㗎啦，就係以後你出外旅遊啊、探親啊、過關咧，喺不同嘅地方、不同嘅國家，都可能係要你出示你證明咗自己打咗疫苗啦。咁嗱，呢個電子嘅針卡咧，以後喺呢方面係咪都係咪用到嘅咧？係點樣用到咧？ 嗱，我哋其實喺嗰個技術配套嗰度咧，就已經係製備咗呢啲咁樣嘅資料喺呢一個二維碼裏邊。咁所以咧就係愛嚟配合咧，第時我哋如果推出其他頭先主持人你講，譬如出行嘅措施，尤其是我可能我去譬如話之前我哋啱啱同新加坡傾緊嘅疫苗氣泡咧，都有一個要求就係話香港出行嘅人咧要打咗兩劑疫苗嘅，咁咧我哋亦都配合呢一個疫苗氣泡咧，咁呢個旅遊氣泡咧，我哋都係有一個咁嘅版本嘅二維碼咧，係可以俾嗰啲參與嘅人士咧，係俾航空公司，咁航空公司就會確認佢係真係嗰個人啦，同埋打咗兩針疫苗咁樣。咁所以呢個基本嘅技術配套，我哋就已經準備咗噶啦。 咁有一啲人都仲未會用安心出行噶，咁都係攞住張紙本嘅打咗疫苗嘅證明啦，咁之后这个纸本的疫苗的证明都是继续用得的嘛，是吗？ 没问题的，其实那个二维码和那个资料本身呢，其实无论纸本或者电子版呢，都是相同的。当然啦，即我们香港发展智慧城市，我们当然鼓励懂得用这个智能手机的人呢，都可以尽量可以使用一些电子的方法呢，就方便他们去储存佢呢个咁样嘅接种嘅二维码啦。咁所以除咗话安心出行之外咧，我哋亦都今日局长都有提过，就係我哋亦都有一个新嘅功能咧，就係话如果你係用智方便下载咗呢个电子針卡，你亦都可以储存响你手机嘅电子钱包里面。因为而家其实都好方便嘅，有好多市民都会成日用咧，就话我有个智能手机，咁有个电子钱包咧，咁佢就可以储住一啲譬如优惠券啊、门票啊，或者系一啲戏飞啊嗰啲咁样，或者甚至乎我哋个 credit card 嗰啲资料都系摆响电子钱包。咁我哋同唔同嘅手机嘅开发商咧，咁其实就已经系一路倾紧，就系话点样将配合咧，就係香港呢個疫苗接種嘅記錄咧，可以擺喺佢哋嘅電子錢包度。咁率先做得到嘅咧，就係蘋果啦。咁佢變咗咧，我哋嚟緊呢一兩日咧，蘋果就會可以有呢個功能咧，就係我哋可以將嗰個電子嘅針卡儲存喺蘋果 電話裏面的一個電子錢包裏面，咁更加方便你可以攞隨時攞出嚟展示咁樣。 咁安心出行嗰個新版本幾時會推出呢？ 我哋最快呢一兩日就已經得㗎啦，因為即係所有嗰啲準備功夫都做到八八九九㗎啦，咁我哋係放上架，咁跟住呢就可以俾市民下載，咁嚟緊呢一兩日就已經可以應該最快明天或者後天我哋已經可以俾市民下載㗎啦。 嗯，明白，唔該曬你，唔該曬黃志光。黄志光是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政府今日的公告里面亦都是宣布，就是政府作为全港最大雇主，就为了对为社会带来带头的作用，就是公务员每接种一剂疫苗就可以有一日的疫苗假期。我们就留在六点半新闻之后回来继续谈。简单来讲，就是6月1号至8月31号接种了就可以有每一劑都有一日的假期，接種兩劑就兩日啦。咁喺之前接種咗嘅咧，亦都可以申請翻補翻你應該有嘅假嘅。咁呢個就係公務員啦，就係政府話先行一步嘅。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的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噶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咧，都系分别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怡道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个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都多车，龙尾电话机楼啊。屯门公路新墟段去元朗方向而家都多车嘅。好啦，下次交通消息再会。 九泰邦达能源无缝绿色。排第三的股份編號是8420，之後是喬雄國際同合一投資。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61，英磅11.001，瑞士法郎8.622，澳元6.004，加元6.434，新西蘭元5.634，歐元9.459，每百日元對港元7.07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112。港金報17,650元，比上日收市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9美元，卖出1904.41美元。港汇指数100.1，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非常繁忙噶，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同埋狮隧嘅车龙咧，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中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就排到近沙福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咧，交通比较繁忙，龙尾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希福道。另外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牛头角定富街。

佢喺后边写住即系吓。 因为呢个口号咧，真系其实市民正正就系知道点止打针咁简单，所以先有部分市民抗拒，因为佢知道打完针唔系就咁冇事，可能会有副作用出现，所以就系知道唔系咁简单，所以先有个忧虑嘛。咁所以其实我哋上星期都讲过，政府推出啲诱因之余咧，其实都系最紧要就系市民嗰个担忧，佢要系处理得到，包括资讯嘅透明啊，究竟系咪一啲所谓副作用系咪真系好似一啲坊间有啲人咁样传咧？如果唔系嘅，可唔可以用一啲简单易明嘅方式，令到做多啲嘅解说，令到市民咧呢、這个担忧系会减低？因为我其实接触，我唔知道你有冇身边嘅朋友咧。他哋而家咧好兴咧，就系去打针之前咧，就系立遗嘱啊，因为佢担心打完针有咩事干，真系出咗事。咁其实都好讽刺，打针其实保障健康，但系好多市民就系担心打完针会出现反效果，而去立定遗嘱，交代定身后事。 你真系 我真系听过有啲咁嘅事，亦都唔系一次，都几多有啲咁样嘅情形。所以其实市民，我相信佢哋唔系抗拒打针，但系始终就系担心会唔会有后遗症不幸发生喺自己身上。所以呢个解说系更加重要嘅。咁当然你话一啲嘅诱因去推动，咁呢个系当然好啦。其实睇翻咧，我所知香港嘅接种比率大概两成啦。如果个资料冇错， 系、 如果你环顾其实其他国家，譬如日本啊、澳洲，我所知其实都系咁上紧嘅啫，或者可能仲低过香港。 日本其实啱啱睇过啦，日本系7%，南韩系10%，周围啦，讲紧亚洲国家啦，即系印度啦，就系11%。再上面俄罗斯就11%，咁另外咧越南啊，越南系好低嘅啫，好少嘅啫。你见到嘅就系之前可能系做得比较好嘅国家地区啦，譬如台湾啊、越南嗰啲咧，佢哋嘅感染比较低嘅啦，佢哋嘅接种咧亦都系嗰个数字系低，系个位数字嚟嘅啫。咁你见到真系比较多嘅咧，就系欧洲国家会比较多啦。包括就系即系一见到即系一路大家喺度讲紧嘅，譬如英國咁，而家咧就已經有45%嘅人打曬兩劑噶啦，75%嘅人咧係打咗一劑噶啦。咁另外美國都有60%幾嘅人係打咗一劑噶啦。咁所以咧，即係你睇佢哋咧就係英美啊，就會比較好少少。咁但係亞洲國家或者亞洲地區咧，就係好似香港咁有20%到。都唔算太差嘅，不過政府咧，即係阿張建宗咧，就一路講緊就係呢個好低嘅接種率，同埋係情況令人非常擔心嚇。 呢、這個當然係低，但係亦都唔係全世界最低啦。頭先都講好多國家其實佢哋嘅接種率仲低過我哋香港添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政府當然喺推動之餘，但係又唔需要太過話，即係話我一定要設個死線。同埋我擔心就係政府咧，即係或者越嚟越冇耐性咧，會出一啲反效果嘅措施，即係變相好似間接逼人打針。譬如啱啱，如果大家新聞咧，有個港大醫學院嘅教授話，即係如果唔接種係香港人嘅恥辱，我覺得咁樣講唔係好正確。即係每個人佢作為一個人，我有權就自己身體接種咩嘅疫苗，我有呢個憂慮就真係有個憂慮，呢個憂慮唔係我夹硬作出嚟，咁我真系担心。你不能话因为我有担心唔肯打就系一个耻辱，即系我觉得呢个讲法就唔系太啱。 刚才你讲紧即系耻辱嗰个讲法，就系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林大庆所讲嘅。佢就话，即系香港咧就比起其他地方咧，系嗰个供应充足而接种咧比较方便嘅情况之下咧，接种率就系全球最低之一咧，系。香港人咧應該對冇為群體免疫作出貢獻感到羞愧啊！咁呢個就係即係阿林大慶所講噶啦啊！咁就佢嘅前提就係話，即係供應充足，而且接種方便係個比率仲係低啦。嗱，你見到嘅就係除咗話即係，所以見到咧就係即係政府今日咧就有好多利誘嘅措施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即係剛才阿黃學明所講啦，就係似乎就係有啲唔方便你嘅措施，或者啦吓，或者就会慢慢出炉噶啦。咁包括咧就系政府讲法咧就系话，如果再有下一波的话，咁可能咧而家好多嘅场所咧，包括戏院啊、体育馆啊、包括食肆啊、学校啊、宿舍等等嘅地方咧，你如果冇打针嘅话咧，咁你唔可以入去啦。 咁嗱，呢個係可能啊，講緊未來可能第五波出現嘅時候，或者會做嘅情況。咁睇嚟都係一個令到好多市民會唔會都想去打呢？因為會以後有可能好麻煩喎。如果你唔打針， 係，但係同時間都唔排除有啲市民，你知有啲市民就硬頸嘅，即係所謂包拗頸嘅。你越係逼佢打咧，佢就越唔想打嚇、反而你用一啲嘅誘因。譬如你話抽獎啊，甚至話送洋樓啊，送一個豪宅啊，送一個樓盤，咁可能有啲誘因咧，可能所謂循循善誘咧，就多啲個誘因逼佢啊，即係叫做去誘使佢打。其實我其實都你可以半開玩笑，但其實都係可以諗。大家都知啱啱嚟緊禮拜五嘅六四集會咧，政府就警方就否決咗啦、其實我嗰陣時第一個反應，其實如果政府識得諗嘅。佢話：我批呢個六四集會，但係打咗針先可以出席，可能真係嗰度保守計，我估冇谷到一萬都幾千人打針嘅。咁即係其實好多嘅方法係可以誘使人去打針嘅、但係你用一啲半強迫去人打咧，反而我擔心會出現個反效果。 啊，咁而家見到政府都似乎係用緊，算唔算軟硬兼施啦？就係、是、亦都係鼓勵好多私人機構或者社會企業啊、社會嘅團體咧，就係諗大家一齊去諗辦法啦。咁其中嗱，政府自己咧就叫做佢哋做先啦。咁就係所有嘅公務員啦，如果你打咗針嘅話咧，係會每一針有一日嘅假期嘅。嗱，大家聽緊嘅市民點睇咧？對於政府嘅種種嘅誘因，又或者係未來，甚至係如果你唔打針，有啲生活上可能未必咁方便。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而电话里边咧有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梁筹庭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嗱打针有假放，我谂应该大家都欢迎啦，系嘛？ 系啊，点睇咧？ 点睇吓？点睇咧？点睇咧？ 嗱，其实嚟讲咧，即系打针有假期咧，对于公务员嚟讲咧吓，就嗰个诱因咧。即係有總好過冇，咁但係咧，如果你冇嘅話咧，其實影響性都唔大嘅。即係如果佢真係打完針唔舒服嘅話咧，佢其實去睇醫生，佢都攞翻醫生紙翻嚟放假嘅。即係其實冇問題嘅。不過我哋覺得咧，即係政府可能喺就呢方面嚟講咧，作出呢啲咁嘅決定咧，就希望出邊嘅僱主都跟隨政府嗰、那個嚇嗰、那個政策嚟去做嘢，鼓勵啲員工去打針，誤解佢哋。 咁喺细节方面咧，觉得有冇啲咩嘢要考虑？ 嗱，其实咧，我哋知道嚟讲咧，即系好多，即系我哋大胆咁讲啦，好多公务员都未打嘅，大家咧采取观望态度嘅，系咪？即系其实嗰、那个即系嗰个戒心嘅问题咯。而家问题就系政府点样可以释除咗大家对打针嗰种疑虑咧？系咪？如果你能够系释除咗个疑虑，我谂个个都走去打啦。 譬如你觉得咧，释除咗疑虑未咧？政府呢两日咧，同埋好多专家都好积极咁去解释，即系其实咧啊，嗰啲副作用咧，譬如伏必泰咁咧，系好低好低，同埋外国咧，就算长者都系咁打嘅，吓等等。 但系问题你喺呢方面咧，我觉得政府系加强多啲个宣传啦。而家仲未够啊，我哋知道，即系你点讲都好啦，其实你。俾人哋感覺到咧，真係有一啲負面嘅嘢喺度噶嘛，係咪？咁所以咁嘅情況底下，大家咧喺話好猶豫嘅喺呢方面啊，所以造成咗就大家都嚇、你眼望我眼，大家你睇下你打先啦、啊，我打先啦、啊，咁樣即係嗰種心態啊，係嘛？但我哋睇到嘅情況係實實在在係咁樣咯。 咁點樣咧？嗱，即係譬如好多人都始終有啲健康上嘅原因去猶豫噶，點樣去釋除呢種疑慮咧？你覺得政府可以做乜嘢咧？ 嗱，我覺得咧，政府係咪仲可以諗下，可唔可以引入嚇、另類嘅針藥翻嚟啦？係咪？可唔可以嚇、即係第三種嘅選擇俾佢哋啦？係咪？咁你始終嚟講，你都係要釋除咗市民嗰種疑慮，你先至大家齊去打針噶嘛？係咪？咁你而家大家都明眼人都睇到係發生咩事㗎？係咪？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好多專家走出嚟去講：，哎呀，冇，完全唔係呢回事嚟嘅。咁但係你有你講，佢有佢諗啊嘛，係咪？我哋作為工會，我哋都呼籲我哋嘅同公務員同事㗎。喂，你做前線嗰啲，真係為你自己着想，為你家人着想，你真係打咗好啲，因為真係高危㗎喎。係咪？咁但係問題就話做前線嗰啲就焗住你 你要去一定要去打啦。如果唔系嘅话，你真系吓领嘢点算啊？系咪？咁但系咧，你如果系即系唔系话喺前线嗰啲嚟讲咧，咁佢要个个都睇定啲先，系咪？个个都咁嘅心态嘅话，你即系谷唔起嘅嗰坛嘢真系。 你所接觸前線嗰啲係咪相對所以接種比率高啲咧？其實定係還是前線其實都唔係太高，因為我所知，譬如係醫護嗰邊咧，其實個比率都唔算特別高，好似都係三成左右。你所知，譬如前線公務員其實係點樣？ 而家我哋講緊嘅前線嘅即係公務員啦，嗱你嗰啲醫護人員多數都係醫管局嗰邊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講翻公務員就一定係嚇，即係健康院啊，或者係一啲食環啊。系咪？即系一啲运输处啊，系嘛？呢个康文处啊，嗰啲喺即系喺前线里边工作，你日都喺街市啊，响图书馆啊，吓或者系响呢个政务总署对住啲人入嚟咨询啊，社会福利处嗱、啊、呢啲咧就叫做前线嘅公务员啦，系咪？佢哋要同市民嘅接触嗰个机会系比较大嘅。咁呢啲咧，呢啲同事嚟讲咧，其实佢哋吓就，我觉得佢哋真系要保护自己嘅。吓、啊、你去打针，不过问题佢即系嗱，好唔好话唔好听，佢哋同我哋讲翻都系，喂，我搵命搏噶，系咪？咁你听到咁样嘅时候，即系吓心都实咗噶嘛，系咪？ 即系佢话搵命搏，意思系打针呢一下系搵命搏意思。 系咯。 OK， 明白。好啦，咁希望睇下政府点样即系可以有说服力地再继续解释啦。唔该晒梁秋婷，唔该晒。 好，拜。 梁秋婷系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啊，大家听紧嘅朋友对于政府嘅。利友啦，吓有啲咩意见咧？有啲咩啊更加好嘅方法去鼓励人打针咧？嗱，打电话嚟1872311啦。嗱，针对俾公务员嘅所谓疫苗假期咧，就系包括咗嗱正式嘅公务员啦，仲有就系非公务员合约雇员同埋退休后服务合约雇员咧，都系可以享有呢个即系疫苗假期嘅安排啊。每打一剂就一日假期，打咗嘅可以补翻啊。咁呢个就系即系政府今日最新宣布嘅一个政策啦。 系啊，即系头先阿梁秋婷讲得好啱嘅，其实一个可以考虑点就系可唔可以开放多一款甚至两款嘅疫苗俾市民选择咧？因为其实而家资讯系好开放嘅，可能某一只疫苗系哦听翻嚟好似冇乜嘢副作用，可能市民嗰个所谓疑虑戒心会低啲，咁变相亦都会谷高嗰个疫苗嗰个接种率。因为好多时嗰个所谓副作用嗰个忧虑，未必话去到担心真系死亡啊、爆血管啊嗰只，但系可能佢见我身边有啲朋友打完之后，我身边都接触有啲朋友打完之后发咗四日烧咁样，咁可能佢都唔想有呢、這个，因为工作嘅原因啊、照顾家庭原因，我连想嗰四日嘅烧嘅副作用都尽量减低个可能性，咁咪未去到所谓最后一刻都尽量都持观望态度咯。咁呢啲人你點樣去釋除疑慮呢？可能如果多一款疫苗選擇，而咁啱先呢個疫苗如果有香港嗰個接種嗰個反應啊，相對好似冇咁多副作用，咁可能俾市民有多啲選擇，自然嗰個戒心可能又會少啲咁。 嗱，我哋聽下聽眾嘅電話，電話裏面有楊女士。杨女士，系、 啊、 请讲。 唔该晒你，你系咪欧先生啊？ 系系，我嘉伦合咗黄明喺 度。多谢埋阿黄先生，俾个机会我。我咧有一个觉得政府点解我哋既然啲市民有一批市民，我哋好疑虑，我哋本身有一种长期病患啊，好似我咁有类风湿啦，心脏有事啦，我好渴望打呢只伏必泰疫苗，但我亦都主动问咗我嘅主诊医生，喺医管局问咗。內科睇心臟同埋類風濕，我主動問佢，我話好煩，係教授咧話有一個叫做敏感診所，因為本身都有敏感嘅、但係佢哋同我講，你嗰啲敏感唔係關於嗰只伏必泰疫苗嗰啲嘅咁樣，但係在我係一個市民嚟講，我有我嘅憂慮噶嘛，點佢哋而家出邊做緊嘅就係當大個疫苗中心。打針之後真係有敏感，然後先轉介去睇 HA。但係點解唔喺打針之前呢、這個病人係真係有敏感史嘅？我亦都出過風爛，點解唔喺未打針之前盡量去排解呢啲疑難呢？我哋咪對我好渴望打， 但是为什么政府不将资源安排一部分分离给这些去解决？ 即事前的检查可能要做好一点。我想问一下杨女士，因为即现在政府还有一招后着的，就是说如果第五波出现的时候，到时如果还有人没有打疫苗，分分钟譬如去戏院、啊、去体育馆、啊、上餐厅、啊、去宿舍学校等等，都可能 不可以去不入得。 我剛才聽到你們說的問題， 這個是可能，現在說的未做的，未一定，不一定做的，但是有這樣的可能，政府提過。 先生，我又想問你一件事，我們不出街吃飯，我們可以在家煮飯，他可不可以不讓我們去街市呢？是不 是？他沒有說不讓你去街市。 這件事很反感的，這件事，為什麼不從積極的態度去詢問，可以透過你們香港電台或者其他媒體去看看市民憂慮的是什麼？我們不是低質素到是給你的物質去引誘，我們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我們個人健康，好像歐先生你和黃先生說，我們除了我們自己健康，還要我們身邊的親朋戚友的嘛。 嗯，明白。 為什麼政府不積極點去做呢？你不讓我們去戲院無所謂的，我不去咯，我仲好到第五波嗰时我不出街添啊。 好多谢杨女士的意见啦，我哋把时间听听林先生的电话。林生，林生，请讲。 系真系，即系其实我本身打咗嘅，咁今日听到嗰个香港嗰个教授咁讲咧，我哋即系屋企有啲老人家都喺度问啊，喂，即系佢哋都会觉得喂咁大压力，佢本身都唔适合打。咁你讲到好似羞耻咁样， 系。 喂，呢、這个教授你咩事啊？你系咪你有冇？佢系咪屋企所有三代全部打齐啊？如果唔系嘅，唔该出翻嚟道歉啊！咁、另外咧，我想讲啊，我系本身系打咗嘅。咁你而家即系咩意思啊？你即系我越迟打就越多着数啊嘛，好反智一样嘢。 唔系咁，你打咗都应该有嗰啲着数，有你份嘅，应该就即系抽签都有得分，有得抽嘅。 咁梗系越等越迟啦，点知系咪先？后边仲有一个 jackpot 好劲咧，可能。咁唔紧要啦。总之越来越着数啦。系啊，咁啊，仲有啊，喂，你依家咩事啊？我系本身系为咗自己健康，自己谂过晒先去打嘅，吓、我有我 judgement 噶嘛。你依家咩事啫？搞到香件事咁 cheap 啫？我有啲同事啊，即系佢咁样话，喂，诶、有打又唔打，我为一个咧假就走去打，咁咧打出嚟有咩事嘅时候点啊？我抵死啦，贪嗰一两日假。 明白，好多谢林生嘅意见啦，我谂。应该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打的，是不是真的有人会为一两日假去打针呢？ 或者为一个楼盘而打针呢？可能都有的。 都有啊，你看到个预约的接种是多了很多，一阵回来再谈。 就再一再证明美国是公认的全球头号黑客帝国和泄密大户，但是打着清洁网络的旗号，声称维护网络安全，充分暴露美国维护网络安全是假，打壓競爭對手是真，維護盟友安全是假，維護自身霸權是真。汪文斌又說，美國泄密對象不單止包括競爭對手，亦都包括美國自己的盟友，稱得上是大規模、無差別竊聽泄密的慣犯高手。美方應該向國際社會交代，中方呼籲國際社會共同揭露和抵制美國的網絡霸凌行徑，不要为黑客帝国的非法行为做嫁衣。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继续增强。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同埋六有大骤雨同埋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9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港岛马纪仙峡道近门牌15号对开有坏车阻路，现在这一段的马纪仙峡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宝云道和山顶道。就在马纪仙峡道近门牌15号是有坏车阻路，现在单线双程行车的，来回方向的龙尾就分别去到宝云道和山顶道。 咁而喺新界咧，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榕台嘅快線係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場，咁但係交通仍然都係比較擠塞，而家車龍排到近小欖段。至於較早前喺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天馬苑中線嘅壞車咧，都已經拖滯咗，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咧斷斷續續排到去觀塘道近牛頭角港鐵站同埋偉業街近常月道。隧道嘅情況。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而家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近沙福道，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南灣仔龍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車龍排到上鄉道，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西行的龍尾分別去到柯達大廈和太古城，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車龍排到近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觀塘繞道接近觀塘碼頭。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近加道里道一段都是车多的，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就排到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咁而喺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咧，近荔枝角消防局一带嘅交通非常繁忙，而家车龙一路排到上西九龙走廊，龙尾近新九龙广场。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都话你冇用㗎啦。 咁你又几有用啊？ 都话你好蠢㗎啦。 咁你好醒咩？ 都话你核突㗎啦。 你又靓喺边啊？ 生活上嘅冲突可以话系无可避免嘅，究竟有啲咩好方法可以处理冲突呢？开心教室之点解要调解，请嚟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开心日报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杜文蔚、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日日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回来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天文台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九点，见到呢而家喺深圳就落緊幾大雨嘅，啲雨會唔會嚟香港就唔知道啦。黃學明啊，你有冇一種好似有啲打風嘅感覺咧？ 每同夏天都會有呢個打風嘅感覺啦，特別今日好似天氣比較翳焗啲嚇。 嗯，我唔係講天氣，我講緊咧啱啱咧一路頭先行出去嘅時候咧，就有好多新消息一路喺度飛緊入嚟嚇，就係咧即係自從政府宣布咗，即係希望好多私人企業去揾啲誘因去吸引大家去打針之後咧，即係每隔幾分鐘似乎咧就有啲新消息啦。啱啱收到嘅消息咧就係即係。蘭桂坊集團主席盛志文咧就宣布啦，佢間公司咧打一針有三日有薪假。 哇！這個好似有啲似睇戲嗰啲鏡頭咁樣咧，你打一針有一日假，我就俾夠三日。 係啦，兩針加埋六日噶咯。 係啊，不過這個咧其實頭先個聽眾講得好好嘅，其實。我想市民的忧虑不是在于你可以给多少日假，我是始终都是那個健康问题。所以呢我建议其实一个想法，其实那个听众呢想带出一个点，就是其实如果有 市民係擔心打之前或者之後嗰個健康嘅反應，會唔會有一啲政府，譬如一啲資助一啲嘅醫療公司或者醫生，係俾想打針有擔心嘅市民咧，或者有長期病嘅市民有一個打之前嘅健康嘅諮詢嚇，一個可以一條龍嘅套餐，打之前俾一個嘅諮詢佢，甚至打之後亦都可以再有一個跟進去睇下有冇咩副作用。咁你變咗市民就有一個安心，我知道我打之前可以有一個醫生可以好詳細睇我啱唔啱打，打完我有咩事我都即刻知道揾翻邊個醫生去跟進。 我就好市侩嘅，我有啲朋友咧打完之後咧就有少少敏感啦，唔知道有冇關啦，咁去睇醫生啦，跟住就去啲私家醫院叫佢做檢查啦。嗰、那個敏感嘅測試咧係8000蚊一次，即係話係咪代表政府要資助大家去事前做個檢查，睇下你有冇敏感先至再去打針咧？我諗錢可能真係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市民，但如果市民真的有这个忧虑，政府又想所谓谷针，那这些就钱没得悭的。因为特别就是刚才讲了，你做一个咨询可能都要几千蚊先找到医生给个意见你。但一般的普罗大众未必有这样的能力的嘛。你去政府医院，大家都知道根本政府医院是不会给你啲意见你啱唔啱打针。 叫你其实都很专业的，未必人人给到意见你。 是啦，所以这个资助更加正正亦都系針對一啲冇能力自己去出錢揾私人醫生俾意見嘅普羅大眾。咁呢啲或者啲打工仔佢冇咁嘅能力，又想打，又好似譬如頭先嗰位聽眾咁，可能我有長期病患嘅，我又冇錢去請個私人醫生俾我意見。咁政府係咪可以出錢去資助呢啲嘅市民去揾一個私家醫生俾一個打之前嘅意見，一個詳盡嘅意見跟進一條龍咁樣？咁佢咪放心咯？ 咁尤其係政府而家講緊，如果一旦真係第五波出現嘅時候咧，分分鐘你冇打疫苗就唔俾你去好多地方嘛，唔俾你去餐廳，唔俾你去圖書館，唔俾你去體育館等等，咁就更加要喺呢一方面咧，即係令到市民想打嗰啲真係去消除佢哋嗰個健康嘅憂慮而真係去打咯。如果唔係，就到時你真係要咁多限制嘅時候咧，又係另一番嘅爭議啦。嗱，電話裏邊咧有黃先生啊，黃生你好。黄生， 系你好， 系请讲。 我有几点想讲嘅，第一点咧就系话，其实政府佢冇必要咧，即系要去推高嗰个嘅接种率嘅。个原因好简单啫，就系话，因为如果有啲人即系佢系要去外游，要去即系因为通关嘅问题咧，佢自己会打嘅。换之就话，其实嗰个接种率咧，你其实冇必要要推高去到成即系七八成，亦都唔可能。即系就而家嗰个评估嚟讲。咁再加埋就係話，而家其實個防疫嗰度已經做得好穩固㗎啦，因為吸收咗之前嗰啲教訓，即係話嗰啲酒店嗰啲規範即係欠妥善啊，再加埋之前嗰個追蹤嗰啲密切接觸者咧，即係四個人，咁而家追蹤成40个，再加埋有一啲而家一啲小區嘅突擊嘅封區嘅一啲嘅檢測。咁再加埋就係即係 one 咁嗰個嘅中心又即係個牀位又足，咁呢嗰啲副眼病牀又足，咁所以喺呢等等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係冇必要即係要一定即係非要推高嗰個嘅接種率不可嘅。 但係係咪即係多啲人種接種始終安全啲啊嘛？群體免疫個機會高啲咁，好似美國咁，而家好多省咧、好多州咧都已經除口罩噶啦嘛，打完疫苗之後可以除口罩嘛。 因為唔能夠咁樣相比噶嘛、 嗯。 因為個關鍵就係話你嗰個感染嘅風險其實非常之低。 嗯。 咁你就唔能夠同一啲感染嘅風險，即係中或者高嘅國家或者地區去比較噶嘛？ 係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啊！黃生提出一個好好嘅一個角度去睇，就係其實香港嗰個感染風險低咧，相對嚟講打疫苗咧就唔係一個即係咁大嘅吸引力咯。相對嚟講，譬如英國、美國，佢哋真係好多人5%或者接近10%嘅人曾經感染。咁佢哋咧就反而即係身邊總係有人啊係感染過嘅，咁所以佢哋會覺得 需要 打疫苗係好需要咯，比較直接地覺得係需要嚇。咁呢個可能都係同香港一個好大分別嚇。 呢、這個其實我上星期都有講，就係呢個係一個 push factor，即係一個有咩事、有咩事情係擁到人係真係要打唔打唔得，就正正就係好似譬如台灣啊、印度咁樣，即係爆到嗰啲案件係一日講緊係三位數字，甚至幾千宗嘅。咁、市民有個恐懼，咁就焗住要打啦。咁、香港好彩係未去到呢個情形啦，冇、去到呢個情形。咁變咗呢個係好事，咁所以亦都解釋咗點解個疫苗嗰個接種率係低。咁、但係呢個亦都黃生講得好，其實政府唔需要急於因此，我一定要冚冚聲去谷嗰個接種率。咁因為其他好多地方都係低㗎。 咁即係呢樣嘢唔需要太去急呢樣嘢。 嗱，睇嚟就係因為早兩個星期咧，曾經有個消息就係話，譬如內地你想通關，想回復翻一個正常嘅即係兩地嘅交往，大家去大灣區走一轉比較方便嘅時候咧，就要喺呢個打疫苗嘅比率裏邊咧係要高好多咯。咁睇嚟呢個唔知係咪其中一個原因啦嚇。咁電話裏邊仲有黎先生，黎生你好。 系啊，欧嘉伦先生、阿黄生，我都唔赞成打。我根本咧就个人健康啊，需唔需要打？我又唔去环游世界，又唔去嗰啲游轮，净系喺香港翻工，放工就翻屋企噶啦咁。 嗯。 同埋呢个政府咧，应该出嚟要有个承担，话嗰啲打过死咗嗰三枪三十几人咧，就系同嗰啲疫苗有关嘅。你唔咁澄清嘅，咁啲人咪仲更加惊。 咪佢澄清咗系冇关咯，佢哋即系科学即系专家委员会讲 啊，有关啊，直情系有关啊。同埋嗰个袁国勇咧，佢就扮专家，无事又搞事，炒咁大，好似今日听新闻啫。哇，又要点样啊？我都真系听过。 佢讲乜嘢啊？冇乜嘢啊？吓。 佢又唔知咧，话有第五波又剩嘅，咁喺度作咯。 哦，咁佢都系即系提出一个预警啫。多谢黎先生嘅意见啦。咁睇嚟，即系似乎都有唔少市民啦，譬如刚才听嘅电话之中咧，都唔系咁相信政府所讲啦，即系打咗疫苗之后，即系冇人系有直接关系同死亡系直接关系嘅。咁多个例子里边，即系三十几人里边，吓咁呢个政府一路都系咁讲噶啦。咁政府嘅讲法就系、是，即系平日都有生老病死，有好多人咧都系会过身嘅。咁有部分人咧之前系打咗疫苗，咁未有直接关系去揾到，呢个系政府嘅讲法啦。咁而事实上咧，你睇翻世界各地咧，都唔系有咁多呢啲个案嘅，即系打咗疫苗之后直接系导致死亡嘅个案咧，都系比较少嘅吓，都唔系咁多嘅吓。 即系问题就系政府个解说咧，始终系释除唔到市民疑虑。譬如头先讲，其实对比起其他每一日发生嘅死亡或者同类型嘅中风或者各样嘅病嘅案件，其实唔高嘅。咁但系问题呢个入唔入到屋咧？所谓即系一般嘅普罗大众系咪接收到呢一个信息、消化得到呢个信息咧？呢、這个先系个关键。头先我哋接到今日都好多听众打嚟关于呢件事，反映其实大家都系有十五十六系想打嘅，但系就系过唔到个疑虑嗰一关。咁我哋听到其实几位听众都有个共通点，其实冇人去关心或者系话喂，不如加码啦，你不如某方面多啲嘅獎賞，我會多啲嘅誘因去打。其實冇人去有興趣呢樣嘢嘅，大家嘅興趣都或者個關心都係圍繞就係究竟你點樣釋除到我疑慮？ 嗯、 我打咗係真係可以安心，唔會出現健康問題。呢、這個先係政府需要對症下藥嘅嘢。 好，我哋又聽下電話裏邊林太嘅意見。林太你好， 係你好啊，歐生黃生， 請講。 咁其實咧，我都係一個長者，差唔多七十歲嘅啦。咁我就一路咧開始有 BioNTech 嘅時間咧，就開始即係都思緒咧，就會打 BioNTech， 一定打科興嘅啦。咁但係即係我有睇數據話嗰、那個生意 set 各方面嘅嘢咁樣樣啦。咁最近咧，我就因為我本身咧就有個咩心臟嗰啲有問題，即係早搏嗰啲咁樣，但係就唔係話咁咩成。咁我一路就觀察緊。咁、但係咧，我都準備部署一下。七月中左右打啦咁样，今日清政府嗰单嘢咧真系好鬼兴咯，即系佢直情咧，佢直情咧，人哋话梗系保住前保泰，固本培元咁样，希望唔会有第五波噶嘛，佢就直情咧轰人哋，嗱如果有第五波咧，我就会乜乜乜咁样啊，佢谂过先至好出声，佢如果到时佢真系付诸实行嘅话，佢可唔可以承受得到香港嗰个经济？嗰種好似類似 lockdown 嗰種情形，因為佢即經，我覺得陳肇始當然啦，佢講咧係佢係被白痴嘅啫，唔係本身嘅主意嚟嘅。 唔係佢預警啫，佢哋都擔心啫。 係啦，咁、但係我有一樣反思就話，譬如佢舉例屋企有親人咩成咗咁啊，話咧驚住佢啊，點知保住身體啦，開始固本培元啦，整好身體，咁會唔會到轉頭咧係唔去集中去保住個身體，而到轉頭哎呀 ，in case 如果有咩事嘅話，點樣將佢風光大狀咩？會唔會咁樣諗法先啦？ 咁而家你七月係咪都諗住打？系咪开始都吓揾订时间啊？ 啊、因为咧我就我都要观察一下，因为我就觉得咧呢排咧就个心脏咧就好似缓和翻少少，即系早排咧就几乎系想入急症室咁紧要嘅。咁、但系咧我即系我睇数据，我唔系求其，我啲系和理啫，嗰啲人嚟啫嘛，系咪先？同埋我唔会将自己身体搞飞，无可否认。同埋咧，香港政府好冇低低地惯一铺，就系话啊，你唔信香港政府嘅话咧，即系玩烂脚啫嘛。你唔信我哋都信下外国嗰啲数据各方面啊，用咁嘅诱因啊嘛。你一嘢就话预备第五波猪將會點樣？好似 lock down 咁樣喎，做市民咁當然我今日真係曾經試過話將自己個健康教飛。即系唔使打，但冇由咁戇居啫，系咪先？ 好多谢林太嘅意见啦。我谂即系政府嘅讲法都系希望市民唔好松懈咁解啦，系咪咧？我有冇理解错咧？即系其实佢一路讲紧，成日都话第五波、第四波啱啱过咗，其实佢都系想市民唔好松懈啫。 但系佢俾到市民个信息就正正头先六点几我所讲，佢如果话你如果唔打咧，唔俾去餐厅，唔俾去戏院。我怕會有個反效果，就是話有些市民會反感你越逼我做，我越不想做。咁變相佢話，如果係咁啊，我寧願咪唔去吃飯咯，咪唔去睇戲咯，匿喺屋企咯。咁解決唔到呢個谷心呢個嘅問題，亦都變相又再一次將一啲嘅餐廳啊、娛樂事業、戲院嘅老闆擺去一個矛盾嘅尖端上邊嚇、即係又擺咗佢上台啦。即係個經濟叫做而家都未完全復甦。你如果因為咁樣又令到佢哋個生意受到影響，咁咪即係好不必要咯。 我似住碼頭直路嘅時候啊，恆啊、亨同埋阿勤啊，三個叮噹碼頭鬥到難分難解，哇！忽然間大外檔殺咗佢出嚟喎，邊個嚟噶？咦，竟然係張基喎、啊！張基逢人過人，鋭不可當啊！最後阿勤啊、亨啊同埋阿恆啊，三個同埋張基一齊衝線，想知道邊個跑出？留意星期一至五日晚八点至到十点，手下留情啦！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不如又讲下天气啦。嗱，即系。天文台就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九点，有一嚿云就在深圳落紧雨，可能会影响到香港。讲天气就要讲到六月四号，六月四号即是今个星期五，天文台是预计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六月四号的天气，我想很多人都关心六月四号究竟在维园发生什么事呢？我想这几天大家都听到很多了。过去三十年啦，舊年都係因為疫情咧就唔准集會啦。咁喺過去嘅三十年咧，維園都喺六四有燭光啦。今年第三十二年啦，政府警方咧就係鑑於疫情嚴重咧，就仍然係禁止集會嘅。而上訴委員會經過聆訊之後咧，亦都認為咧即係會構成即係公共安全嘅威脅咧，就係上訴就失敗嘅。咁即係代表住咧，星期五咧就最少喺維園咧就見唔到有大台啦。支聯會亦都話咧唔會喺嗰度有任何嘅即係佢哋搞嘅以組織名義搞嘅活動嘅。好啦，咁我哋电话里边咧就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亦都系律师陈晓峰嘅。陈晓峰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啊。 嗱，咁关于即系呢个上诉委员会嘅决定啦，咁有啲讲法就系有啲你自己都做过上诉委员会啦，以前。咁支联会嘅其中一个讲法咧就话，即系其实喺而家嘅法例里边咧，即系嗰个公安，即系话即系上诉委员会或者警方去禁止。集会的理由是并不包括呢个公共卫生的，点睇咧？ 我想你想讲公安条例里边嘅情况下得唔得咁样？你系嘉伦啊？ 系。 Hello， 你好，多谢你个提问啦。我觉得咧就首先头先你提及嗰位先生或者小姐啦吓，即系佢咁讲法咧就有啲误导成分嘅。 喺個公安條例裏面咧所定落嚟啦，嗰、那個即係公共就即係集會啊、遊行示威啊，即係嗰個上訴嗰、那個委員會啦。其實佢哋可以睇嘅範圍其實好闊嘅。 嗯。 反過嚟講咧，嗱，即係我點為之闊啦？即係我哋不嬲，譬如之前啦，我之前喺裏面參與，而家唔係啦。 嗯。 如果我哋去批准咗個遊行嘅話，或者會阻止到譬如我哋講呢個灣仔嘅消防局嚇、去唔去到某一區，可以喺幾多分鐘之內可以到達去救火咧？呢啲都要考慮之中嘅。咁呢啲情況咧，就喺公安條例當然唔會一一並列啦，係嘛？即係因為我諗係要簡單講係全盤考慮。調翻轉講咧，我覺得咧。如果即係警方今次咧係嘗試去批准去超越咗呢、這個599G、啊、即係方面限聚令啦，所謂嘅而去批准咧，反而我覺得有問題。咁樣我覺得有啲越權，但係調翻轉咧，而家係冇問題嘅法律上。 嗯，但係而家就疫情都叫做緩和啦。咁見到袁國勇都話第四波過去啦，過去幾日都叫做零確診，同埋都叫做清零啦。咁繼續以疫情做禁止集會的理由，你覺得是不是合理呢？ 我想絕對是。哇，應該這樣看 599G 呢，其實不嬲就除了豁免以外啦，你都不能夠即是太多人去一起聚埋一起啦，是不是四個人一起，或者即有些豁免或者一家人啊種種啦，是不是？但是概括來講，根本就而家呢一刻疫情嚴峻啦，你見到印度啊隔離台灣啊種種啦，咁所以嚟講我就覺得即係第一要從一個公眾嘅考慮啦，其實都要諗埋參與集會嘅非法集會或者係未受批准集會或者就咁集會嘅人，佢自己健康啦，佢去完個集會翻到去佢自己嘅社區，會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啦？我諗要多方面考慮，同埋之前都講過即係如果你係批准咗個集會，影唔影響到即係周邊嘅市民當區嘅市民佢嘅安全啊？種種係要考慮嘅，所以我覺得完全。 譬如疫情嗰個問題咧，見到而家譬如演唱會咁，喺一啲室內密封嘅地方，其實都坐成萬人都係咁開緊啦，地鐵都擠滿曬人啦。咁係咪可以揾一個方法，可以即係又可以顧到健康，而又可以集會到嘅辦法去做呢件事咧？ 我覺得警務處長或者嗰邊啦，警方咧其實就冇權。個越權就話批嚟嘅，我覺得，因為呢個係有違反咗限聚令，咁所以我諗即係要問翻去定定限聚令嘅即係有關當面即係佢第時佢 update 嗰陣時係嘛，即係會唔會考慮埋呢啲嘢咧？考慮多少少咧？係嘛咁樣咯？ 因為但我所知，警方或者上訴委員會佢唔批佢嘅原因就唔係話因為佢599G之後冇權喎，佢好似其中一個上訴委員會嘅原因係話，譬如接種嗰個疫苗個率偏低，好似係呢一個方向去唔批喎，仲唔係話因為599G 其中一個原因咧，提出嘅原因 係或者係啦，即係我唔在場啦，咁但係即係多謝你學明啦，即係你頭先講嗰個咧。其實就都係冇錯嘅啦，即係嗰個委員會佢哋自己上訴委員會可唔可以睇闊啲、睇多啲即係方方面面周詳啲去諗，當然可以啦。警方可唔可以將有關嘅信息建議係作為一個理由？佢當然可以啦。嗱，佢建議咗上訴委員會可以唔接納㗎。 嗯，明白。 係嘛？咁但係佢唔使一定要講599G嘅原因。即係我諗個精髓係即係。即係多方面啦，你見佢批出嚟都有講話，就算即係佢決定，就算我批俾你， 係阿陳建峰啊，陳曉峰啊，唔好意思，我哋不如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傾啊，我哋仲有一啲其他問題。好，唔該曬你啊，我哋聽新聞先啦，任乜嘢？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展开全城启动快打疫苗的运动，目标是九月前大幅提升新冠疫苗的接种率，建立全社会保护屏障。他说做到感染个案清零十分困难，需要大幅提高接种比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第五波疫情。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 下個月十號開始落實第二階段的疫苗氣泡措施，並且研究一旦出現第五波疫情，沒有接種疫苗的市民將會限制出入學校、食肆、圖書館、博物館和戲院等場地。當局說會研究是否限制未接種疫苗人士進入食肆、學校等場地。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柔說，對政府有關的取態有保留，因為部分人是基於身體狀況，又或者是疫苗對於他們有較大的風險而沒有接種。如果限制他們進入有關的場所，等同懲罰，因為限制他們進入食肆、學校、地盤和宿舍，就影響他們在進食、教育、工作和居住的基本權利。林志柔說，政府應該透過誘因鼓勵市民接種疫苗，但是對於未接種疫苗的人就應該採取零中勿枉的態度去對待。他又說，政府應該向醫生發出清晰的準則，界定何謂身體狀況不宜接種。廣東新增20宗新型肺炎本土確診個案，廣州佔18宗，當局決定今晚10時開始，離開廣州的人必須持有72小時內核酸陰性報告，即日起封閉式管理荔灣區部分區域。廣州市副市長黎明說，截至到今天下午2時，全市檢測大約300萬份的樣本，發現11宗陽性個案，目前發現感染者局限在少量重點區域內，證明前期流行病學調查的方向正確，處置應對迅速，防控措施有力。廣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表示，這次的疫情傳播主要是印度變種的病毒株，特點是傳播速度快、潛伏期短、病毒載量高，但是至今未有源頭不明的本土個案，病毒傳播速度已經得到壓止。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將會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的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在北京，有市民認為工作繁忙，沒有時間照顧小孩，亦都有人認為開放政策可以再生育，讓小孩有同伴。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退休教授侯東文說，難以判斷三孩政策的效果，因為目前導致不生育的主要取決於經濟因素，包括內地房價和兒童教育成本高等問題。天氣方面，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本週中期驟雨減少，天氣酷熱，星期五、星期六有大驟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9點。現在氣溫30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港岛半山马纪仙峡道一带的交通。之前马纪仙峡道近住这个门牌15号一段，因为有坏车阻路，较早前就来往方向都塞车，还有曾经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现在因为坏车走了，一带就回复正常行车，不过就比较多车少少的。半山马纪仙峡道近住门牌15号之前的坏车就离场，不过就来往方向都是比较多车啲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几好嘅，喺尖沙咀线就多车啊，塞到去新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就排到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喺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去到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码头。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刚才荔枝角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消防局的大呢就好塞车嘅，而家就多车啲啦，就冇咁挤塞㗎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仲係多车㗎，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喺美林村同埋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就近住黄金海岸嗰段较为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係赛道啊，唔係斗快嘅地方，安全先至係最紧要。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2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日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刚才系讲紧六四嘅32周年又嚟紧啦。咁刚才就讲到系警方就禁止集会，禁止六四嘅集会同六四嘅烛光晚会啦。原因就系因为疫情啦。咁另外仲有个焦点嘅就系喺国安法生效之后嘅第一个六四纪念。咁究竟支联会嘅纲领？他們講了30多年的結束一黨專政，以及這個也是他們的口號，他們的綱領是否符合國安法呢？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就認為保安局應該是要支聯會刪除這個綱領，如果拒絕的話就可以取締這個社團。大家又怎麼看呢？在電話裡面我們找回剛才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也是律師陳曉峰。陳曉峰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想聽下你的意見又怎麼呢？就是說支聯會的綱領結束一黨專政和國安法是不是有衝突呢？是不是犯法呢？ 我想有衝突啦，再更重要啦，你看回我們國家的憲法，每一個國家只是有一個憲法，一國兩制下我們看全國的憲法，是嗎？那憲法第一條都寫得很清楚，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而我們的執政黨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的特徵。我們都在憲法上都有寫到禁止任何組織或者人去破壞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好了，那這個大前提下，首先我覺得哪管講了30多年未有人捉都好啊，即是违法的东西就不是说因为那时候没有人捉而突然间就合法的。不过呢，我觉得呢就如果我们看回这个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上年6月30号实施以后啦，其实就更清楚了。咁我们或者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 不如陈峰，不如讲咗讲翻个宪法先，因为我记得咧，亦都有全国人大嘅委员咧，港区嘅委员都话咧，即系其实宪法里边就冇讲话一党专政噶嘛，虽然话共产党领导，佢讲系人民民主专政，又冇讲一党专政。咁根据其他有一啲全国人大嘅讲法，佢就会觉得其实呢样嘢咧就无中生有嘅。咁亦都代表住咧，所以可能系即系我嘅理解就系都系你攻击紧一啲冇嘅嘢，其实都。即系佢嘅形容都唔系一件，即系未必一定系犯法嘅。你点睇呢个讲法咧？ 我谂讲睇下讲嘅人嘅用心系乜啦，同埋即系一个法官到时点解读啦。系嘛？即系咩叫一党专政？即系嗱，专政讲得呢个字咧，其实都有少少叫做一个负面嘅一个词汇落去啦。咁所以如果你减佢话佢专政，咁即系执政嘅人同唔同意一回事啦。 但系宪法上面都写人民民主专政，专政都未必系一个负面嘅词汇嚟嘅。 宪法咧就系系讲人民民主专政啦。咁但系就咁你即系嗱，你或者要问翻讲一党专政嘅人咁多年，即系或者唔系一句说话，咁多年唔同嘅 YouTube 片可以睇到啊，讲过嘅唔同嘅嘢喺台度啊，佢讲紧乜先？即系我谂唔系到而家调翻转就话，我嗰阵时30年讲嘅嘢唔算数，我而家呢一刻咧，我只不过咧就讲，即系有第二个体会嘅呢几个字，咁我谂即系明眼人即系都会知，咁我交俾法官自己决定啦。咁但系，佢系冲着即系我哋嗰、那个执政党以来，就系讲紧呢个就你会唔会咁体会啊？佢结束党专政，佢讲紧乜嘢啊？即系同以共产党嚟讲，佢系讲紧乜啊？呢件事？ 我諗嗰、那個我自己嘅解讀就係、是、嗱，而家結束一黨專政意思就並不等於一定係否定共產黨領導噶嘛， 或者都係可以多黨合作都得噶， 係咯，我嘅理解係咪中間未必有必然係即係所謂唔係呢個就嗰個咁樣嘅 mutually exclusive 嘅就 嗱你咁講法咧，即係我諗即係但係係咪嗱，即係有少少。大家淨係拿住呢幾隻字就話呢幾隻字代表啲乜？咁但頭先都講啦，唔係淨係呢幾個字，之前嘅遊行講啲乜？即係所有呢啲成個工聯會做乜嘅咁樣？大家我諗有概念嘅係嘛？咁所以唔係咁簡單。 咁你認為即係支聯會應唔應該即係刪除或者係即係唔再提呢個綱領呢？ 如果個綱領係我覺得應該刪除啦，應該唔好再講啦，係嘛？即任何人都唔應該講呢啲咁嘢啦，因為點解咧？嗱，我哋即係頭先帶翻頭先第二個問題，或者係即係我哋新嘅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裏邊咧，第二節係提及咗咩叫做顛覆國家主權嘅罪嘅。咁我諗有啲前輩都有講啦，就話第二十二條咧，就任何人啦、組織啊、策劃、實施、參與。以暴力威胁种种啊，推翻啊，就即系国家宪法定立嘅根本制度就唔得啦，系咪？咁就中央嘅权力机构又唔得啦。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喂，咁我有冇武力先？我嚟紧可能即系若然我参与一个集会，我唔武力咪得咯？系咪可以咁咧？我斋讲啫嘛，我冇实践啦，得唔得咧？咁系嘛？即系我谂呢个咧要小心，即系市民大众咧就要小心，因为我哋喺同一個法例嘅第二十三條咧，都有一個煽動罪嘅，協助啊、教唆啊，係咪？咁所以任何人，如果你講句口號，最後睇翻嗰個事實嘅實況啦。如果係屬於一個煽動或者教唆，令到人哋違反咗第二十二條，用咗武力去做頭先講嘅犯法嘅嘢咧，咁其實咧你自己都有罪。 即係嗌一句口號都有可能即係犯法，係咪咩意思啊？ 嗌一句 即都可能煽動啦， 係嘅嘢，即係如果我企喺你隔離，我你打佢打佢，係嘛？即係阿嘉倫，你打阿學明啦咁樣，咁你最後打咗佢啦，我係咪煽動你打佢咧？犯唔犯法咧？定係你哋玩緊咧？係嘛？即係我諗要睇成個事實。 即係咪要煽動到有行為啊？定係煽動人哋一種諗法都係一個即係有罪咧？而家你嘅理解係點啊？ 即煽动教唆，如果是即第二十二条发生的事、第二十二条里面呢就是讲紧不是真的在个心里面想的吓，咁、是讲紧 用武力啊，威胁使用武力啊，咁、武力就很明显要做出来啦、但威胁使用武力，咁这个就未必一定是要即净系喺个心里面想的，系嘛？咁睇下佢点样就算不是武力，但系点 express 出来啦，系嘛？点表达出来咁所以近排好多朋友就即或者傳媒嘅朋友就嘗試追問啲政府嘅官係嘛、就話喂點先係點先唔係啊咁即我覺得呢啲偽命題嚟嘅，你點可以叫佢執即第時佢執法嘅人先話你聽我條線喺邊，我點樣違法先至唔違法啊咁樣，即 anyway 係咯。 但我諗嗰個問題就係、如果你話煽動佢去做一啲非法行為或者武力行為，咁當然就犯法啦。但如果佢所謂煽動佢係口號，並佢又話繼續支持支聯會嘅工作，咁算唔算係煽動呢？即係如果佢咁樣講， 我諗如果你淨嗰一句又未必啦。但係佢工作係乜先？如果工作係要顛覆國家，咁其實可能係咯。咁但係即係需要睇成個事件，即係所謂有關，即係警方都話有事要攜證。咁我覺得真係嘅，呢個。即係單一句係咪真係要落罪？咁即係我諗，我哋做法律嘅人希望都係靈寬莫緊啦，即係唔好捉一啲即係面老可能係冇罪嘅坐咗監冤獄就冇人想。 你覺得譬如支聯會咁多年嚟嗌嘅呢啲口號，譬如話即係結束一黨專政，有冇付諸行動咧？你覺得即係你見到有啲咩實例佢係付諸行動？因為點解咁問咧？就係因為有幾多人都話佢哋得個講字啦，咁多年都講咗幾十年。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呢？你觉得 我就不太懂得答，因为我不是很 follow 他们每天做些什么。不过我想那个政治定性上我想都是很公平地说，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些时候一部分人会觉得他们要做的事就是推翻国家的执政党。 即係究竟實際上佢做咗啲乜咧？咁我哋又冇規證，又唔係法官，咁啊好難去確認。 明白，好，唔該曬陳曉峰，唔該曬。 係啊，多謝你，多謝，拜拜。 係律師陳曉峰，係港區嘅全國人大代表啦。嗱，咁即係究竟即係支聯會喺過去32年做過啲乜嘢咧？嗱，啱啱田飛龍啊，即係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咧，就即係佢除咗話要求支聯會刪除顛覆綱領，否則政府要取締之外咧，仲提到咧就系即系支联会长期咧就利用八九事件嘅政治遗产啦，利用香港过分包容嘅政治自由啦，同埋海外各种势力嘅支持咧，就做嘅活动就有政治颠覆性同埋煽动性啦。佢冇具体讲系乜嘢啦，吓。 即系佢咁样讲，其实你具体讲唔到咧，其实系咁样讨论系冇意思，因为。首先都讲咗，究竟呢一句即系结束一党专政同中国嘅宪法系咪是否有抵触呢？其实定系两者可以其实系有空间系可以兼容，其实系冇矛盾呢？呢、个都可以有得拗嘅。所以如果系田飞龙也好，政府任何官员都好，如果系话支联会嘅五大纲领系违反中国宪法以至国安法，必须要讲清楚嗰个套路嗰个思维系点。點樣係違反到呢？即係呢度講得好清楚先得。如果唔係，就會俾人感覺根本個法律變咗係所謂漂移的紅線，即係其實係任意演繹嘅話，咁變咗呢個法律就唔係符合法治之下理解嘅法律。咁同埋 即係而家講緊，譬如嗌句口號係咪就顛覆咧？咁其實就好關鍵到我哋一路以嚟點樣理解煽動啊！即係喺好多嘅不同嘅法律嘅體系裏邊，你講到煽動咧，通常係要引致一啲即時嘅暴力。咁先至可以入罪㗎嘛。咁睇嚟而家嘅國安法又好，而家好多人大嘅講緊嘅一啲標準又好，都唔係講緊話真係煽動緊暴力呢件事喎。 同埋呢個正正就係當初推國安法嗰陣時候，政府呢即係信誓旦旦就係話呢一個國安法只係影響一小撮人，唔會影響市民既有嘅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咁但係而家喺呢件事情就正正見到呢有个社会一个不安喺度啦，究竟我日后仲可唔可以讲平反六四呢？当有呢个担忧喺你个脑海一刹那出现咧，呢、这个就已经系影响紧你嘅言论自由噶啦。咁、所以呢个政府系有责任系解说清楚。同埋头先讲翻个六四集会咧，当然而家政府其实一路嘅说法都系用疫情做个理由。咁如果就用翻疫情，我亦都系不解嘅有两点。第一就其实而家疫情清零啦，叫做。咁喺長期低水之下，點解政府或者警方仍然認為有一個高風險呢？即係集會唔得。如果係咁咧，第二個不解，咁其實 有警方咁做係完全根據599G 啫，即係特首同埋行政會議定咗個599G 集會遊行就冇豁免嘅。咁警方都係根據599G 做， 根據翻警方嘅回應咧，佢係除非獲得豁免咧。就 咁而家冇豁免啊嘛， 系啦，咁即系证明佢调翻转睇，即系佢有个酌情权啦。咁问题就系点解佢成日都话啊嘛，我哋要喺疫情同埋市民嘅集会自由取得平衡啊嘛。咁呢啲位置就系你要考虑点样去使用呢个平衡咯。咁第二样嘢就系用同一道理嘅话，其实所有嘅聚会都唔应该进行嘅，包括演唱会啊，以至七月又话出咩？公海遊輪，哇！成班人上遊輪困住，咁啊仲危險，其實都唔應該推喎。如果用呢個邏輯嘅話， 同埋而家即係所謂非法集結咧，就好令人費解嘅。譬如喺星期日咧，即係啱啱琴日咧，就即係原來一個人都可以非法集結嘅。咁有位黃婆婆啦，喺琴日就自己一個人咧，就舉住啲標語咧，就話要行去中聯辦。咁中途咧就被警方話非法集結，當時佢係一個人嘅啫，咁就話佢係非法集結啦，就係被警方係拉咗上車嘅，咁係扣留嘅。咁所以即係而家究竟譬如6月4號嗰晚，咁如果有人係即係一兩個人咁行去維園，咁會發生咩事咧？真係唔知道啊！暫時而家電話裏邊咧就有支聯會嘅常委麥海華，麥海華你好。 你好， 系咁有关即系结束一党专政嘅呢个纲领咧，嗱，田飞龙就话系颠覆嘅。嗱，我想问一下支联会有冇衡量过会唔会去修改，会唔会去删除呢个纲领？ 我系觉得佢诶无限上纲嘅啫，其实就系即系我哋结束一党专政，其实我哋就要提醒中国政府咧，就唔好走翻四人帮嘅回头路，即系用极左思潮之下压制人民啊。 嗱，呢啲係喺一個即係缺乏制衡嘅情況之下咧，係擔心有咁嘅專政嘅再現。但係中國嘅港黨話，佢哋係中共領導底下多黨合作制嘅，同埋咧就反對啲人推翻呢個社會主義嘅制度。而香港已經係即係明令係資本主義嘅啦，即、就、係、是。已經可實際唔喺香港推行噶啦，咁但係咧冇人話佢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喎，啊！但係咧，我覺得最主要就係而家《國安法》係一個新嘅法律，係新嘅法律，所以咧其實咧有好多細則係未經過充分討論同埋醖釀，同埋喺社會裏邊咧係討論，大家認識清楚嘅，唔係我哋平時一啲法律嘅。而家我哋更加擔心就係有啲人濫用《國安法》嚟到去打擊不同嘅聲音意見。使樣嘢無限上綱，就話咧呢度違反國安法啦，有咩行動啊，有咩言論啊，有集會啊等等都唔得。呢、這個其實係我擔心嘅，即係話我哋如果就喺啲極左思潮底下嘅時候咧，連一個可能大家都應該要作為國家安全要保障嘅情況之下咧，係濫用一啲咁樣嚟到壓制不同嘅言論咧，呢、這個係唔應該接受嘅。 嗯，咁支聯會有冇考慮過修改或者刪除？呢一啲敏感啲，被人認為係違反國安法，有可能陷入麻煩嘅一啲綱領，有冇考慮過？ 我第一，我覺得就結束一黨專政，即係而家中國共產黨都唔係話佢一黨專政啦，佢都話要人民民主專政，即係專政呢個唔係一個壞事嚟嘅。但如果你係民主嘅時候咧，大多數人都有民主嘅時候咧，你要專政可能冇問題嘅。但係咧，我哋覺得。一黨專政，我就擔心，亦都曾經喺中共歷史裏面咧，尤其是文革時期嚟講，四人幫嗰啲極權思想嘅時候咧，嗰、那個咁樣嘅壓制人民不同嘅聲音嘅時候咧，係唔應該存在嘅。嗱、我哋冇反對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係用多黨合作制嘅方式嚟推行，我哋覺得呢個係中國政體，我哋係會尊重同埋係承認嘅。但係問題就係咧，即係如果你走向壓制人民不同嘅聲音，俾佢表達。其实呢个咧对社会冇好处嘅，因为唔同嘅声音先反映到佢哋有唔同嘅睇法啊。咁大家政府系应该寻求方法嚟到同人民讲和，系能够吸纳人民嘅不同嘅声音，使到个社会系宽松，能够大家都安和乐道嘅，而唔系要压制啲人嚟到完全冇不同嘅声音咧，咁然之后先系一个。即係所謂安全嘅國家同社會。 咁嗱，剛才嗰位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佢都提到就係話憲法嘅序言就即係其實都講到明係共產黨領導啊嘛。咁之前嘅即係曾經提過嘅多黨合作喺最新個版本都冇咗噶啦，咁係共產黨領導。咁字面上係即係同一黨專政係相衝突嘅，你點睇咧？ 其實你可以話係有界線分別嘅。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这个是一个政治现实，一个执政党的做法。但是呢一党专政来讲呢，我的理解就是他根本就不理不同的声音，一定要行政压制，打击自己不同意见，不给他们可以在这里讨论。那么社会并没办法多种声音。在这些情况之下，我觉得是不应该存在的。我们觉得你如果認為一個執政黨能夠帶領其他政黨一齊去做嘢，為國家做事，我覺得呢個唔係專政嘅情況嚟嘅。 嗱咁、 所以我覺得要分清楚就係、是、我結束一黨專政，我就因為中國曾經係有一啲嘅情況之下咧，係令到啲人民不同聲音咪受打壓啊嘛，就社會走向即係深淵啊嘛。咁我哋唔希望有呢啲嘢發生。其實呢啲係作為一個市民對。政府盼望一個期望，呢個希望佢能夠一個和平嘅、理性嘅一個處理問題嘅方法，但我睇唔到有人去嘗試去消離同人民之間嘅矛盾同對立。 嗱咁喺嗱今 可以接受。 今年六四當晚咧，燭光晚會就不再舉行啦。你有冇啲乜嘢建議，即係市民可以點樣去悼念？ 我相信我們過去來說都是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用安全的這幾個條件來考慮我們組織這些活動，所以我們是申請集會和遊行的。但是今年呢有疫情的問題不讓我們舉行呢，是令到大家都很失望，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來說，就算去年來說都是我們 有集會來說其實都是很和平，完全都沒有發生一些衝突矛盾在這裡。 但是呢就政府是用这个限聚令的问题不给我们去做的时候呢，所以我也都不会作任何呼吁，也都不会到时出现在个集会上。但是我相信市民大众的心是清明的，他们人心不死的时候呢烛光不灭，他们一定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到表达他自己的关注。 嗯，那你个人呢，你个人会做些什么当晚？ 我可能会参加就是一啲嘅会议啦，或者系一啲活动嘅， 嗯， 不过你个人嘅活动嚟啫。 嗯，好，唔该晒你，麦海华，唔该晒，系麦海华系支联会常委啦。咁嗱，当晚咧，即系六四当晚咧，就冇支联会系冇搞任何活动啦。咁咁但系咧就系、是、支联会嘅周幸彤咧，咁佢就話咧，雖然就支聯會無法再以組織名義主辦維園嘅燭光悼念啦，咁佢就話以個人名義咧，佢仍然會6月4號晚8點咧去守呢個32年嘅約定啊，咁呢個係佢嘅講法啦，周幸彤嘅講法啦嚇。 周幸彤呢個嘅訪問我都有睇嘅，佢有一句咧。我都好有感受，佢就係話咧，當佢我所知佢本身都係一個大律師嚟嘅。係，佢話當一個法律嘅紅線係不斷漂移咧，你講法律其實已經係冇意思嘅啦。咁、呢個我係好有同感嘅，所以即係有時 你自己都係律師啦。 係啊，所以我記得你上一次你都有問我，即係有少少慨嘆就係我哋頭先講嘅國安法嘅演繹，究竟點樣演繹呢啲嘅條文？我哋讲系用逻辑思维，用普通法嘅思维去演绎。但系当如果演绎法律嘅机构，佢唔系用呢啲逻辑思维，用基本法去演绎，而系讲得直啲，佢话点就点嘅话，咁其实讲呢个法律点样，究竟犯唔犯法，咁样得唔得，其实系冇意思嘅咁样讲。因为个演绎法律嗰个根本唔系用逻辑思维去谂嘢嘅话，吓。不过讲翻六四，其实即系我记得咧，咁多年来咧，好多时都有人讲就系、是。香港有冇呢一个维园嘅六四嘅烛光呢、就系、是、印证香港有冇一国两制嘅寒暑表嚟嘅。因为喺中国土地上可以公开即系悼念六四呢，正正就系印证咗香港系依然有一国两制呢样嘢啦。咁如果不论系疫情也好，定系任何原因都好，今年如果维园嘅六四烛光系熄灭咗啦。咁係咪代表一國兩制就因此亦都係熄滅呢？咁呢個我相信市民大家心中有數啦。 我諗都即係另一個講咗好耐嘅就係，當有一日維園唔能夠有燭光晚會嘅時候，咁參加呢個集會嘅人嚇，過去好多年都曾經參加過呢個集會嘅人，咁會做乜嘢呢？咁呢個係亦都係過去好多年啦，即係我記得由1997年開始已經咁講噶啦。大家会想象到有一日始终都是冇得再去点燃维园的烛光嘅，吓。 同埋因为就算冇得点燃烛光都好啦，其实呢一个六四悼念呢、這个我叫做一个仪式又好，一个嘅事件都好，其实即系成为香港人每年六月四号生活嘅一部分啊。即系起码就算唔系所有香港人，大部分又或者部分香港人都系30几年都系咁做。每当你同朋友讲唔关政治事，我约咗你六月四号做乜乜乜，大家都会不期谂谂，咦六月四号，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六月四号系有个特别意思嘅，对香港人嚟讲，对中国人都系。咁所以呢样嘢，即使你禁住咗集会咧，唔会令到市民或者香港人忘记咗六月四号发生咗啲咩嘢。 嗱，即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就话啦，吓六月四号嘅公众活动已经发出咗反对通知书，就警告市民不要以身试法啦。任何人尝试挑战法律违反限聚令咧，政府都会严肃依法处理嘅。咁啊，当日发生咩事冇人知啦。咁但系见到琴日咧，就是、你一个人喺条街度行咧，都可以被警察拉话你非法集结啦。吓，咁呢样嘢就系唔知系咪一个以后嘅标准啦。咁但系经过咗即系32年之后，星期五晚天文台预计会有雷暴、有雷雨，维园系点咧？咁大家留意住啦。